流是职业般的流行啊，流行是常见，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见到啊。但是这个流行呢，有多有少啊，它也有周期性的啊，我们称之为流行语，在这个天文学里头，它推算的很精确啊，它有周期性的啊。这个复耳，古人所谓是阴阳之气啊，附在这个日月的旁边，像个耳朵一样啊，像太阳和月亮长了个耳朵啊，那么叫这个附耳。红泥我们现在叫彩虹啊，早晨出的就叫红，晚上傍晚出的叫泥啊。那么这些现象在此地的解释都是本望见，同样是一个天象，在这个地区见到，那个地区见不到。所以说，但此过见，彼国众生本所不见，这是指一个小洲里头啊，有两个国家，另外一个国家人他没见到啊，不但见到，还没听说。那么这个比喻啊也很浅显，这种比喻也是个常识，可是比喻的理很深啊。它比喻作凡夫、外道、小乘以及全教菩萨，不能够了达见相五蕴色心，在这个幻象里面妄生是非。所以凡夫与外道见同居国度里面分断生死恶相，这就是凡夫的共业所感，凡夫的同分妄见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那么全教菩萨与小乘，他们见到方便土或者是十报土的变异生死恶相，虽然讲凡圣不一样，它还是一个物相啊，还是见的这个物相啊。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方便有余土给这个十宝庄严土，到什么时候才不见呢？这个不见呢，是讲这个故佛与大菩萨们经常说的自住三摩地中，见于见缘如虚空化，本无所有啊。他们见到了金刚经里面讲的说，就是见到诸法如意，你看他解释如来者诸法如意，那么换句话说，在如来的地位上见不到同居土里面分断生死相，也没有方便十报土里头变异生死相，他所见的是真的，就是好像一个好眼睛的人，他看的是一个清凉的月亮，没有看到二月，看到灯上是宁静之灯，没有看到原因 各位千万要记住，这学佛就主要就学的这个。如果这个不会，那就是做全世界这个出家人的僧皇啊，也没用处。为什么呢？还在凡圣同居所里头，还离不开分断生死我相。这晓得这个道理啊，因此学佛人不可以钻在名闻利养里头，也不能做小乘自了汉，不可以。啊，中国佛法的特色是大乘法，是一乘法。啊，中国佛法所讲求的是一生成就，啊，确确实实当生成就的佛法。啊，这问题是当生成得了成不了，是不是决定成得了。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啊，方法没有偏差，啊，理论正确，一定有成就。啊，所以对于宇宙人生真实的状况一定要了解，这个了解是悟。佛给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要悟，不能用脑子去想，啊，越想就越糟糕。想是什么？虚妄分别嘛。楞严好啊，楞严叫我们切实用根。为什么呢？根是一，根是真。啊，这个根是讲根中之性，啊，眼根里面见性，耳根里面闻性，见性之闻性是不生不灭的，前面十方行见讲过，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的，它是真的。而我们现在见色闻声，各位仔细想想，这个见性闻性在唯识里面讲叫根本意，啊，没有这个哪能见哪能闻。可是我们今天见色是见性，见性里面带着什么呢？带着有八个心王的见分，八个心王的见分，同时有的与这些心王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的见分，所以这个见相当的复杂啊。因为我们用这种见来见色，所以在色眼根见色尘里生无量烦恼啊，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啊。佛在此地教我们修行什么呢？我们只用见性见，八十五十一五十一心所那个见分都不要，单单用见性见，那么你所见的是一真法界，你这个见呢跟佛的见一样，佛知佛见，去掉这个就行了。八十的见分，五十一心所的见分，通通是虚妄的。这个白话里讲得很清楚。啊，前面四十九法则，通通是有为法。 有为法，金刚经说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啊。所以要用真见才能见到真的境界，用妄见见的是虚妄境界啊。道理就是在此地啊。佛与大菩萨所谓自住三摩地中，那个三摩地，三摩地是大定啊，就是首楞严大定啊。定的什么呢？见与见言呢，它都离舍离了啊。这个见就是八十五学一心所的见分，言就是相分啊。能见所见呢，如虚空花，本无所有啊啊。那么它是遗留下来的，就是一个真见，见的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在《金刚经》里面讲，就是诸法如意；在《法华经》里面讲，就是事如是啊，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啊，作如是，一直到本末究竟，物无不如是啊。所以说万法皆如啊，这个心是定的，在一切境界里面决定不动心，这才能见到真见，才能见到真实相。那么真实相还是有还是什么样子呢？我再给诸位说，真实相就是眼前我们看的这个样子啊。佛也是看的这个样子，我们也是看的这个样子。佛看的是真实，我们看的是虚妄啊。佛看的这个一切相啊，再给诸位说，真实是平等的，是一相。所以这个疑呀、啊，一真的疑，它不是一个数目字，它不是一二的疑，疑就是多，多就是疑，疑多不二，这个叫疑，它是这个疑啊，确确实实不二啊，生佛不二。所以从前禅宗黄龙祖师看眼学人，我手何似佛手，我给佛不二、啊、我脚何似驴脚、啊、这就是说我给畜生也不二、啊、在这个里面体会是万法平等，一切法皆不二啊。这个时候才真正解脱，真正的自在啊，这才能解决问题啊。可是我们今天在一切境界上是就是齐心动念不止二三呐、啊，无量无边的分别执着，所以见不到一真的境界啊！啊，自己制造轮回，冤枉生死啊！其实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这个轮回就跟登上的原因一样，病言所见呐、啊。我们这个心在境界上生分别、生执着、起妄念。这就是心有病啊，就跟眼有病一样，才见的这个境界。心病要靠什么呢？足就治好了啊。外面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治你的病的，就是要靠你自己觉悟啊。所以说，生佛众生三无差别呀 啊自己不觉悟， 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一定要自己大彻大悟了，这个问题啊，自然就没有了。啊，那么我们在讲堂里面，目前所研究的这些经论，给诸位说，处处都是教我们觉悟。 不能不觉啊， 啊，觉悟要靠智慧，就是要看智慧。啊，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从定来的。啊，什么叫做定呢？这个问题必须得搞清楚。啊，在听说定了，哦哟，一定就修定去了。啊，一定要去盘腿念壁去了，这个就错了。啊，那个盘腿念壁的定，给诸位说，不能开悟。啊，定是什么呢？眼见色而不动心，晓得这个色是虚妄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眼根在色尘上入定，不动心就是定，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念就是定。耳根在声尘上亦复如是，耳根在声尘上入定。啊，吃东西尽管吃，吃的时候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舌根在味尘上入定。要这样才行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没有分别执着，也不起妄念，这叫定。这个定里面才生智慧，才能够见到真实相，所以定是真修法的。啊，那么这种修法我们在四十华严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这个是大乘法，啊，这是一乘法，至高无上的禅定，没有出入，所谓是行住坐卧皆在定中，无时不在定中。这个叫大定啊，就是此地讲的，经常讲的，这个佛及大菩萨自住三摩地中，这个定才管用啊。这个定修成的时候，你所接触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是平等的法界。入了这个境界之后，再给诸位说，有法缘，弘法利生；这没有法缘，才可以住山修行，啊，住茅棚闭关。你看看莲池大师的这个住堂随笔，古人是到这个时候才住茅棚，才闭关呐。啊，那为什么去住茅棚去闭关呢？没有度众生的缘分。没有缘分啊，有缘分的时候有缘分决定不啊，要随缘度众生，慈悲一切啊，没有缘分这才住山，这才闭关，等待法缘成熟，龙天拥护，普度众生。所以以前这个闭关给这个住山呐、啊、住茅棚啊，那就是大善之士，那就是过来人。所以从前参学找这个名师，谁是名师啊？以前人不像现在，绝不自我宣传。谁知道他有学问，他有道德，那就看他闭关了，闭关就是。那换一句话说。他这个 道德智慧都圆满了。你去亲近他，你向他请教，绝对没错。没有到这个程度，谁敢讲住茅棚？谁敢说闭关呢？不敢讲啊！那成就以后的事情啊！可是现在时风这个风气跟从前不一样，现在一出家就想住茅棚，就想闭关，干什么呢？图个清净啊，图人家的供养。几年关闭出来之后的时候一无所知，现在真的清净很多那么这是我们要晓得的所以这个年轻人要努力的学习除非在一种情形之下也可以闭关，古代有的应酬太多那什么名气出去了，今天这个来看你，明天来看你，接应不暇搞得自己是没有法子用功障碍太多，为了避免这些障碍，可以住山，可以闭关那么这个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若不是这样，年轻这一刚刚学佛，决定不能有这个念头我那个时候过去原先也是不晓得这个道理这出家没多久我是有一个机缘的时候也是有个山上小茅棚来找我我都很想去我到台中跟李老师商量，结果被他骂了一顿说这个道理给我听那么以后我读莲池大师的住场随笔，也看到莲池大师确实是这么讲，这个念头才打消那么今日之下，如果是你们诸位要不找我讲经也不来听我讲经我倒是很想去闭关去住山这次感头更进一步可是有人来找这就不行了，这有这缘那就无可奈何那么虽有这个语言，有没有爱呢？没有爱这就是一定要自己住在平等法界里到左右逢源，彼此无爱换句话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要到不生烦恼，只生智慧，这就可以了只要诸位好好的用功这个境界大家都可以证得的，证得之后才晓得佛祖恩德之大，佛法真实不虚，决定没有一句假话，决定不欺骗人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段落底下这一章是也是楞严经里头很著名的一段就是进退合理那么这一章经文是很迂回很曲折实在讲呢它并不难懂，就是这个经文字迂回曲折，我们要把它看清楚要是粗心地看的话呢，会被它这个文字转糊涂了 反而意思搞不清楚。进退，进就是进一步来说明，退就是退一步来说明，用进一步或者用退一步方法，把这一桩事情就是同分别业两种妄见说得清清楚楚，叫我们在这个里面得一个悟处。所以这个里头有别业或名，同分或别，那么这段经文呢，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留到这个过了一年之后啊，再继续一开讲呢，就讲到这一段。